猜测， 猜测， 残存， 残存， 仓促， 仓促， 草草， 草草， 草丛， 草丛， 参差， 参差， 匆匆， 匆匆， 匆促， 匆促， 葱翠， 葱翠， 从此， 从此， 粗糙， 粗糙， 催促， 催促， 寸草， 寸草。